住啦，呢首歌如果你哋识唱啦，一齐唱，系相见不如怀念。这是我跟日本的一个音乐人阿斯卡一起合作的这首歌，歌名叫《相见不如怀念》，会唱的一起唱。 时间放了我吧，放了我的一切，放了我吧，忘了那激情的缠绵，放了我吧，就让我们过得轻松一点。不是我在下着雨的夜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， 相见不如怀念，多谢。